啊，请到我们挑战新歌声当中这个专属的音乐类节目，因为高超有自己写的歌，有他非常喜欢的歌，有他想表达的感情，哎，都会在我们今天的 节目在音乐方面很高超， 对对，一一的去呈现啊。然后呢， 同时呢，6月26号，北京青年广播呢将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啊，和开播17日17小时的大型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花》。 哎，没错，在6月26号当天呢，北京青年广播会举行随手拍 FM98.2 赢限量版明星 T 恤的活动。哎，比如说就是在您这个开车的时候啊，您停在路边拍一张您正在收听的 FM98.2 的这个照片发给我们，然后发送微博并且艾特活力982，就有机会得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赠送的限量版的 T 恤一件。先到先啊，当然不是我穿 限量版了， 对对，先到先得、 那还挺难得的、 哎、对对对。 那么在6月26号当天呢，更多的精彩活动您可以关注活力982魔力工厂了解详情。 没错，在我们这个开播的最近呢，其实有各路的大咖然后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了祝福，比如有李文、小明哥啊，海泉啊，还有郝云儿啊，云总，对，好多好多这个朋友 都是音乐界的大咖。 哎，对对，小明哥可能不 啊，小明哥 演艺界大咖 ， 对，都给我们发来了祝福，所以大家啊，一定要关注我们在6月26号的17小时特别直播、啊、 没错，感觉福利会有很多， 对对，福利会有很多，然后也会非常的热闹。在这儿呢，你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平台。生如夏花，6月26号一定关注我们， 不见不散啊。 哎，对，然后呢，给大家我。 下面是我们的第一个环节，我们来听听，哎，今天我们的嘉宾高超来讲讲他和音乐的故事。高超。 对，高超，这个刚才我说的都很多啊，你看，比如说你可以讲讲这个多介绍介绍自己啊，上一次来我们这个博湖点秋香节目的一些感受啊，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音乐，然后现在时间啊交给你， 交给你了， 我们不讲话了，3分钟。 有点难啊。就是上次也是跟我的一个任玉博来到了那个982，然后参加了博湖点秋香那个节目，然后在这里边也是唱歌，觉得这个地儿还挺好玩的。虽然第一次来的时候有点紧张，可能今天来的时候坐在这里可能没有上次那么紧张了，然后 变成了老司机已经。 今天也是换了几首歌，但是还是有那首上次的原创嘛。 啊，对对，有啊，对，上次同样在节目当中的有一首原创，今天是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今天还给大家，我们先预热一下吧，还给大家准备了几首什么样的作品？ 先唱一首那个流行的，叫那个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 哦， 是 突然好想你， 传唱度比较高吧？可能 对， 都比较知道。 这是伴我们走过青春的一首歌吧？啊，不知道这个高超唱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对， 那 我们 还有就是后面还有那个一首比较普遍的民谣，再见吧喵小姐 啊， 一首校比较算偏校园的民谣叫以他 啊，以他，好啊，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真的是交给高超，用他的歌声，哎， 先声夺人 来吸引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 来， 好，然后我把这个我们的电乐然后拉下，高超就可以 开唱了， 对，开唱琴声就可以起了。 好，突然好想你。 嘴巴空气突然安静，嘴巴朋友突然的关心，嘴巴回忆突然翻滚，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突然好想你，突然锋利的回忆，突然模糊的一 最美丽的歌曲，变成两部悲伤的电影。为什么你带我走过最难忘的旅行，然后留下最痛的纪念品？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突然好想你，突然锋利的回忆，突然模糊的眼睛。 突然好想你，谢谢。 谢谢高超，非常的好听， 好听，好听，好听。哎， 没有想到唱起来这么温柔啊，就是很打动人的感觉，而且非常投入。我发现高超在唱的过程 中，对对对对，其实刚才这个。在之前跟高超聊天的时候啊，他其实在平常也有很多的爱好，比如说打篮球啊，然后这样一些体育方面的运动，是一个非常阳刚非常硬气的一北京小伙儿。对，但是呢唱歌的时候就像曼宁说的非常的深情。 一般我觉得哈，就是这个特别喜欢唱这一类比较温柔歌曲的人呢，他是不爱运动的。一般喜欢那种运动或者健身的人哈，他一般唱的都是非常有爆发力的歌。 我真的在想再活500年，是这样吗？ 你这有点夸张哈。我觉得是这样的。为什么你是怎么样？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运动，这是你是双子座吗？有点分裂。 我是天秤座。 啊，天秤啊，也是嘛，也是两边嘛。 对。然后呢，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来自天师的小伙儿高超和他的音乐故事。高超呢是来自天津师范学院，然后大三的一名播音主持的学生。其实前段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了一个系列的节目，是和首都师范大学首都首诗歌者 对 一共来了有10位选手，然后在这里呢跟我们去聊天，然后去分享他们的音乐。然后其实高超在学校的时候也有自己的这个乐队，然后组合是吧？ 对， 有一个组合，然后也会在学校当中的这个校园歌手比赛里获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把那个时候的那个参加比赛的那个事儿给我们大家讲一讲。 是这样，我就是我们在上大一的时候嘛，然后还在军训的时候，就听到那个学长学姐通知啊，说有这个十佳歌手的比赛，当时还是学校里边的，然后就有兴趣去那个去报名嘛，当时正好有两个那个一块儿的一个就是同班的小伙伴就找到我，就两个人。那左就是甲和乙都要找我，都是想跟我组合一下，两个人一块儿。 你是怎么抉择的呢？ 那个时候你的实力其实已经是名扬在外， 可能是因为我就离家离得近，我去不上报道的时候就把吉他带去了，然后晚上没事的时候可能在宿舍就会弹，然后他们可能注意到了，然后就可能听到我唱的，觉得还可以，然后就想一块儿去，就可能大一刚去的时候胆子都比较小嘛，然后就想组个班带大家一块儿去。 后来你选择了谁呢？ 我说这怎么办呢？那 对呀， 都是新来的，那两个人， 对你说你我跟你也不合适，跟他也。 拒绝哪个都不太合适， 手心手背都是肉。 你们三个时候来就 最关键的是，他们两个当时还看的还两个人互相看的还不忿，就是两个人还看不对眼。 那两位搭档其实他们两个之间关系并不是 一 开始很和谐 哦，还就我这很难啊， 很纠结。 最后还是就是两个人两边做工作嘛，然后咱们三个人一块去吧。最后 就是不仅是以你的音乐来吸引他们，然后你比如说这个有点这个调解这个居委会类于大妈。这个特色 可能是 很厉害，很厉害， 反正不重要。把哥仨聚到一起开心，然后一起玩音乐，这是最重要的。 后来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呢？ 对，然后第一年的时候，我们三个在学院里，当时先参加院里边，院里的十佳是第一年拿了第一。 哇， 对，第一年拿了第一， 好厉害。 然后第二年的时候，然后第一年就跟着我们三个人就一下就火起来了，就相当于在学校里边，然后各个系啊、晚会啊、什么什么晚会活动都要邀请我们去唱歌啊。那一年也是，就是唱出自信来了。三个人就越磨合越好吧，然后也是唱组合完成了很多比较默契的歌 啊， 然后 后来就走出校园了吗？ 有去外面演出过 啊。 第二年的时候也是代表学院参加了整个师大的这种 就是师大的那个歌手大赛，跟那个专业的他们音乐学院的那个的学生啊一起去比赛。 嗯，当时唱了一首什么样的歌？ 最后唱了一首《找自己》。 哦哇，这个好像很嗨啊， 找自己 这首歌。 对， 哗啦啦啦， 对，就这个，对， 啊， 因为其实三个男生来说，就是想去合作完成一首歌是比较难的一件事儿。 对， 所以我们三个就是真的是每次比赛最头疼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去找歌，就不知道去应该唱什么歌可能合适，而且要符合这种比赛的这种环境。 嗯， 然后就这个是我们三个每次比赛之前最头疼的事情。 对，哎，那你们这个组合，因为三个男孩吧，对吧？其实，在我们组合当中，其实，在华语乐坛，我们能想到的，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个海泉，然后也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啊祝福，然后他们两个是海泉和羽凡嘛，这个组合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在乐坛。其实两个人就已经很难了，那你们三个人就是怎么？你们是一个什么风格的组合？ 就是之前呀，我们是改编民谣 啊， 因为就是我们三个人都会弹琴，还有一个会打手鼓的 哦， 然后我们三个就合作民谣，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发现干上乐器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占优势，就又想考虑去用伴奏，所以后面又后面到大的就决赛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还是再去用伴奏，然后用伴奏的时候就是又变成流行了，所以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风格 啊，其实 就是什么都能行 啊，在不断的尝试， 都是尝试， 对。其实像刚才高超说的，其实三个人的男生组合，如果说真的是纯靠自己的唱功实力去俘获粉丝，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凭借唱功，来去真纯靠唱功，而且不是一个像我们现在经常见到的，包括大家很喜欢的，就是曾经的 EXO 组合， 对， 大家就是都是小鲜肉啊，大家去唱跳啊，就是谢迷妹的那种感觉啊， 小迷妹， 对，没错，然后呢，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啊，有一份福利也是要送给大家，那么在7月8号呢，国际天后 Coco 李玟的18世界巡回演唱会即将在帝都开唱，而且呢还邀请了圈中好友强势助阵。哎，今天我确认了，要北京站的嘉宾邀请的是 JJ 林俊杰。 哇，林俊杰就我小时候真的是他的迷妹，从4年级就开始听他的歌了。 对，没错呢，在7月8号 ，Coco 也是邀请大家啊，邀请大家，然后一同来加入他的这个狂欢的 party， 共同见证他北京演唱会的盛况啊。现在 7月8号， 对，7月8号现在。收看我们在活力982火星直播平台，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可以看到啊，现在是给大家抛出了一张 Coco 的海报，然后也是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 欢迎大家。我记得李玟啊，就是小的时候看《宝莲灯》，然后她唱的那首歌特别的吸引我，就是《想你的365天》。 对， 那个时候看的哭的稀里哗啦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记住了李玟。 对，其实前两天在我和静瑜我俩搭档上节目的时候，她这个 Coco 的回忆还是这么哒滴哒滴滴哒，还是那首歌，然后我就直接唱出了《在想你的365天》。 我们有共同的回忆是吧？ 对，我们有共同的回忆。也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然后呢这个时候在我们的活力982的直播平台，然后软绵绵亲亲酱哦，他说选我，对，也确实是软绵绵亲亲酱呢，其实是我们一位非常忠实的粉丝。这个时候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我们互动最多，或者是给我们如果欣赏我们对我们鼓励打赏最多的朋友们，我们是会选出这样的幸运听众、幸运观众，给大家送出7月8号 Coco 现场的门票。 这个福利很吸引人啊。 对， 我觉得买都很难买到吧。 对，因为 Coco 是他近两年在事业上应该来讲是可以说是迎来了第二春嘛，在歌手的舞台上也是也确实收获了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对，年轻的90后的朋友们粉丝。好，这个时候软绵绵亲亲酱又给我们送出了爱你。 哇，好多爱你。 谢谢，这个挺上道的。 谢谢大家，可以通过 FM982和 AM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下载火星直播，在火星直播里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那么下面呢，又 面 哎，我还是对高超很好奇啊， 还是得把时间交给高超，因为高超是 刚刚呢刚刚亮了一下嗓，今天呢给我们一共带来了四首音乐作品。 哇， 咱们来说第二首吧。第二首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 第二首是想唱一首，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读嘛，大学生，然后也是我也算是一个一二级的师哥，他是中戏的一二级播音本科班的一个学生，他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原创的一首歌曲叫《忆他》。 哦，他是你的师哥啊，赵硕是吗？ 对，赵硕，但就是算因为都是专一个专业的。 哦，我知道他，他居然是你的师哥哎！啊，我那个时候也是听《忆他》这首歌，民谣嘛，然后特别吸引人。 对对对， 那个时候是一首网络歌曲，突然就成为了一个爆款。我没有想到他居然是你的师哥，很厉害。然后你现在就是唱他的这首歌，是想向他致敬吗？还是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对对对，我觉得这种校园民谣真的是就是有的很多优秀的作品都是从学校里出来的。 对， 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高超。 还记得那一次街头，我牵起他的手，不想放松。他腼腆的低下头，告诉我只是朋友。或许是我太着急，或许太不成熟，形影不离，喋喋不休。你说爱并不是占有，从此不再回头。爱若是选错一个人，心又承受何种痛。阳光划过晴空，你的笑容还在我心中。你知道我曾爱过他，念过他，忘记的没有办法，怎么放也放不下。他不会明白我的他，爱的他有多痛有多牵挂，成为我心头的伤疤。或许你也会爱上他，陪着他走过风雨和年华，尝尽那酸甜苦辣。最后我只能祝福他，丢下他和孤单一起写下，唱出那最完美的他。 谢谢，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忆他》。 对，因为其实说实话，这首歌我并不是很熟悉，但是曼宁也非常有感触。 我非常有感觉，唱听这首歌的时候，因为一开始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刚刚好，自己也有一点类似于这样的小回忆啊，就唱这首歌的时候特别的触动我，我觉得怎么好像是在讲我的故事呢？只不过忆他呢，就变成了一个男他，而不是女他了。对对对，所以这首歌在应该是2014年出的，还是2013年的时候，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哇，就是泪流满面啊！我觉得我这个情感有点丰富啊。 好的，我们下一个板块呢是有故事的好同学，基本都是给嘉宾准备的。好，现在我把这个有故事的好同学这个时间来交给曼宁。 不行，这个还是要交给嘉宾的。这个我留下来以后慢慢跟大家说。 这个如果说这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就是在火星直播平台火力酒吧直播间的，如果有想听曼宁故事的，我们扣一波一啊，我们让曼宁讲一下故事，鼓励一下。 我的故事展开可长了，不能耽误嘉宾的故事，是不是？我特别好奇的就是高超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音乐的？ 接触音乐，就是可能也就是从小比较喜欢听歌唱歌吧。然后等到我是在高二的时候，然后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因为那会儿跟体育老师关系特别好，然后 体育老师学了唱歌。 对对对，跟体育老师有个那个吉他，然后就没事的时候总去找体育老师，然后就是下学完跟体育老师就学会了弹琴。 哇， 然后也是算半个自学吧，然后慢慢到大学以后也是因为也是《忆他》这首歌，可能也是我吉他的入门的第一首歌吧，算是。 然后 因为当时超级喜欢这首歌，然后自己就想学这首歌，然后就是慢慢就学会了，发现。 所以你一直都是除了跟你的体育老师学以外，吉他是自学的是吗？ 对， 哇，很厉害，很厉害。那你平常有很刻苦的练琴吗？ 练琴不多，但是就是说唱的多吧，慢慢就是你唱的歌多了，想唱的歌多了，学的歌多了，可能就慢慢就练出来了， 熟能生巧了。 其实在高超今天给我们提供的歌单呢，在我看来都是很多都是民谣风格的歌曲，然后他也说这个自己喜欢弹琴，可能这种风格也更适合自己，是这样吗？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吉他嘛，它更就是可能相对流行来说，比如说刚才那个你说那个我唱的突然好想你，感觉很温柔。 对， 就是因为它就是 用吉他弹出来以后弹唱出来的可能是另一种感觉， 嗯， 然后我们听到那种伴奏啊那种音乐做出来的可能说会有两种不同的风格， 嗯， 就可能吉他弹出来的就显得比较更温柔一点， 啊， 然后像所以就说我弹琴啊唱歌就是民谣就会居多一点吧， 嗯， 更符合这种感觉。 对，那你在舞台上包括你们组合在一起演出的时候是更多的想表达你们心中的一些感情或者说对音乐的看法，还是就是我真的很享受舞台，比如说类似于像摇滚的那种然后带动大家嗨翻全场那种感觉？ 我们其实我们也是非常非常享受舞台的，因为不是说摇滚那样，我们反而不是那样，就我们记得最感动的就是第一次参加学院里的那个十佳歌手决赛的时候， 嗯， 我们一上台的时候底下真的是就在亮小星星，你知道吗？就是全场 大家是那天是拿的这个 就是手机的闪光灯， 手机打开 的闪光灯 啊。 啊，真的就是底下你看到场下一片跟着你的歌在晃的时候，那种感觉就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 啊！ 包括我们之前在去年的那个就大三之前12月份的时候，有去参加过学校一次演出 啊， 然后也是很久没有上舞台了嘛， 嗯， 然后就也是三个人突然站上去，底下还是那么一片小星星，真的是我有一个就是小伙伴就他搭档，真的当场就是。这没忍住，真的真的就崩溃了，当时有点情绪崩溃，就特别感动。 哦， 这场的感觉确实 对 很打动人。那我特别好奇的就是，你们三个男生在唱歌的时候，这个是怎么来分配的呢？ 这个分配我们就是问 随缘是吗？ 对，不是，就是一二三，有一个男生呢，他的声音音区就偏高，所以我们的一般的后边。就是一般的歌不都是 A B 段 A B 段加副歌嘛，副歌两遍，然后我们就是 A B 副歌这三一二三三个人，最后一遍副歌我们三个人一起合，一般的情况是这样， 专门有一个男高音 啊，对， 来唱副歌 啊。那现在其实对于你们来讲，现在应该是暑假的时间，那另外组合的两位伙伴现在应该是他们也在各自的家乡是吗？ 他们现在应该还在天津，他们也在那儿有实习工作什么的。 哦，在工作，好，那么我们节目呢也向你们的组合正式发出邀请，对，然后呢等这个看你们的时间，有时间的时候，然后你们的组合以组合的形式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呈现一个你们组合的样子，而不单单是可能今天是你自己个人的展示。 行， 而且我们新的直播间马上也就要开了， 哎，对喽，6月26号、 哎、施展的舞台啊，非常 对，好，那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三首歌是什么？ 第三首歌是也是比较传唱度比较高的一首经典民谣，叫《再见吧，喵小姐》。 是 这首歌呢，我也好像是2014年的时候《中国好歌曲》的时候出来的这首歌，好像那个歌手叫王小天。 王小天，对。 那个时候他是写给小猫的一首歌，是据说啊，是那个时候他北漂的时候住在地下室里， 嗯， 然后这地下室周围呢有一群小猫，然后他每天呢晚上就去给这些小猫喂食，特别的就是建立起了一些感情，结果到后来啊。这个下了一场大雨，这小猫呢就突然不见了，再也没有来过，所以他就因此写了一首歌来怀念这一群可爱的小猫 啊， 听听， 把他们拟人化是吧？ 对，来听听。 谢谢曼宁的背景介绍，谢谢。 你这个好尬， 谢谢。哦，确实非常好，因为曼宁给大家介绍完这个歌的背景之后，我们再听高超的演绎。 来， 好。 那些不回家的清早又失了眠，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海的喵小姐，她也像我一样睡不着，每天也想着如何吃饱，但他的眼神仍是那么纯洁，即使早已感到时间的浮躁。可是再见吧，再见吧，喵小姐，能否原谅那个招惹你的少年，别让灵魂徘徊在那黑夜，我知道你不会迷失双眼，所以再见吧，再见吧，喵小姐，你不会理会我出现过的昨天，跟随那一缕阳光就能找到最美的世界，孤 出房间，现在也只是个美丽的谎言，谁能用心去体会这疲倦，是人为了大海放弃了一切。可是再见吧再见吧苗小姐，能否原谅那个招惹你的少年，别让灵魂徘徊在那黑夜，我知道你不会迷失双眼，所以再见吧再见吧苗小姐，你不会理会我出现过的昨天，跟随那一缕阳光就能找到最美的世界，那些不回家的清早又失了眠，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间人海 苗小姐。 苗小姐， 哇，非常好听这首歌，我和孔文在旁边一直在跟唱，是不是也有故事啊，给我们讲讲吧。 这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然后其实刚才哎呀，高超，咱俩应该就是我一开始就对对对，或者说我去你那边，然后给你抢个麦，你知道吗？ 那咱们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也不是不可以。好，我们一段片花给大家带来，然后进入我们这个今天最后一个板块，有故事的好同学。 嗯，有故事的好同学，有什么样的故事？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正在为大家直播，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有故事的好同学。哎呀，不是，但是我真的，其实我要不超你弹一遍，我唱一小段行吗？ 行， 给他弹一遍，他实在是。 对对对，因为我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啊， 控制不住自己了。 这个对对对，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啊，我们这个 看他们俩谁唱的好。 对 对, 对，我今天跟这个我们的嘉宾，我们来 PK 一下。 哇， 嗯， 来， 好，走， 好。 从哪儿开始唱？ 我带你去。 那些不回家的清早又失了眠，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苗小姐，她也像我一样睡不着，每天也想着如何吃饱，但他的眼神仍是那么纯洁，即使早已感到时间的浮躁。所以再见吧再见吧苗小姐，能否原谅那个招惹你的少年，别让灵魂徘徊在那黑夜，我知道你不会迷失双眼，所以再见吧再见吧苗小姐，你不会理会我出现过的昨天，跟随那一缕阳光就能找到最美的世界。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哎，我觉得今天呢就是进入了这个气氛中啊。 对，不是，我你没事，曼宁你说，我看一下平台有没有给我送礼物的，你知道吗？ 就是唱完了以后赶紧马上要看礼物，如果万一没有那岂不是很没面子。 哦，我们哎，导播你能回来 一下，我们导播小哥啊给了孔文哥2块钱。 对对对， 就是 鼓励他说他唱得很好哈，也就值2块钱、啊、 哎，没关系，这个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有钱的捧个闲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嗯、谢谢谢谢我们的主这个导播老师高阳哥给我们送来的这个2块钱，谢谢 谢谢。那么下面呢还有一首高超的原创歌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我折腾了半天，来高超说。 对就是一首来自今年一月份写的一首歌，叫《你我》。 嗯， 然后算是自己根据自己之前的一点点经历吧，算是然后写的一首歌。 好，那我们下面就来听听高超带来的原创歌曲《你我》。 你问我最美的事情是什么？最美的事情就是你快乐。你问我天上最亮的星是什么？我说你比得过满天的星河。流浪寂寞，记得那天晚上你曾对我说，离开现实要去远方漂泊。沉寂苦涩，岁月懵懂那无耻的歌，别让过去变成心中的枷锁。还记得曾经对你的承诺，伴着吉他慢慢地对你诉说。我还记得与你梦想中的生活，没有现实中嘈杂的冷漠。流浪寂寞，记得那天晚上你曾对我说，离开现实要去远方漂泊。沉寂苦涩，岁月懵懂那无耻的歌，别让过去变成心中的枷锁。那不属于曾经的你和我，那不属于曾经的你和我。 对，你我，谢谢。 非常好听的一首《你我》 对， 它的有什么创作背景吗？ 创作背景，创作背景就是，上一段感情的结束 啊。 哦，是一首这个， 感情油然而生，控制不住了，也是利用自己的洪荒之力写下了这样一首歌。 嗯， 我从中也听到了一些你的情感在里面哈，很好听。 对，其实感情是。很多歌手他们创作的灵感的来源， 对 对对对。然后现在我脑子里想到的是李宗， 上一段感情吗？ 啊，不是，我想到的是李宗盛和宗盛大哥和，那个他的前一个，对，突然断了啊，因为 林忆莲吗？ 对，林忆莲，李莲，哇，因为这个。他们的 你也是陷入到那段感情里面出不来了，所以当时思路都断了。 就他们其实在演唱会的时候，然后林忆莲有一次演唱会上，然后也是唱到歌的时候，也在台上真的是飙泪。 嗯， 对，也是回忆那段感情 情到深处。 对，没错。曼宁呢？曼宁有没有 又要听我的故事是吗？我的故事就是来自刚才他的那首《忆他》。为什么他当时说，这个歌手是他的诗歌的时候，我那么激动，那么惊讶呢？首先他居然和我是一个专业的，我也没有想到。第二就是哦，原来跟我们还有一些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也是失恋了嘛，然后在操场上大哭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在重庆读书，下大雨。然后自己一个人也不打伞。当时呢，我们有一个保安部的老爷爷，然后就给我递过来一把伞，说：“姑娘，你早点回去，天气有点凉，你别感冒了。”然后那个时候对我触动特别大，就是说，其实失恋了也没什么嘛，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都在关心我，都在爱我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到下雨啊，现在我就想起了那首《忆他》。所以你当时唱的时候，我这当时鸡皮疙瘩我都起来了。 对，没错，其实真的结束一段感情，其实也。 没有什么，就是结束就是另外一个开始嘛。 对，以终为始 啊，大家再往前走啊，然后也希望借着高超这首歌，然后如果有还有在感情问题当中没有走出来的朋友们，然后能够向前看啊，把它当做。 至少你看高超的那个这个感情问题，给他带来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对对，有过一段回忆其实就足够了。哎，你的这首原创的歌在哪儿能够听到吗？比如说网友朋友们。 现在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 唱吧里边有。 好，唱吧有啊。好，唱吧就是你的这个号是什么，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唱吧号。 唱吧号 啊， 188-1044-8870。 啊，好，但如果大家喜欢高超这首原创的作品依他，你我，对，你我 原创作品是你我， 原创作品你我，然后也可以在唱吧里找到他来欣赏这首歌。好，时间来到了18:39， 39分 啊，40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那么接下来大家这样收听到的是 FM 982的今晚有戏。 对，明天下午的6点当中，在我们的节目 时间 不见不散，拜拜。 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的蜗牛。今天这首有故事的歌是谭咏麟演唱的《一生中最爱》。高三的时候我爷爷去世了，爷爷在世的时候有那种可以放很大声的那种类似于收音机的东西，当时天天都在听这首歌，所以这首歌也就算是耳熟能详了，但是当时还谈不上喜欢。在我爷爷去世的那天，我和我妹两个人都在他旁边，我妹说要不我俩唱这首歌给爷爷听吧。我当时没有理会，因为我觉得特别傻，然后因为当时发觉间隔着一点。